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Sitting on the top of the roof, the bridge is on mine. Steam engines roll by, the bridges fall down, and so do my dreams. Oh, you hear me calling your name, the bridge is your time. Your engine rolls hot, if the bridges fall down, don't lose your head of steam. Young man, I'm counting on you, and whoa, young man.I'm counting on you. Boy, I didn't make it too far, but baby, you are the family star. I'll tighten your seams, don't lose your head of dreams. Boy, you hear me calling your name, the bridge is your time. Your engine rolls hot, if the bridges fall down, don't lose your head of steam. Young man, I'm counting on you.I'm counting on you to get me to the other side. Hey, hey, hey, hey. This foot pound pressure is new. Whatever you do is up to you. But do me this, do. Don't lose your head of dreams. Young man.I'm counting on you, and whoa, young man, I'm counting on you. Young man, I'm counting on you. And whoa, young man, I'm counting on you. And whoa, young man, you are another man. Whoa, young man, I'm a counting on you. Steam 来自 Gregory Porter 这样的一个大叔，但是唱着这么让人感觉到无论在什么天气的时候都可以来一份闲适的好心情的歌曲啊！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在每天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来听一些不一样的音乐，用音乐呢赶走一些坏情绪。 更多的时候依然是在两个地方，音乐随心听986的新浪微博，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来找到我吧。刚刚就看到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9点，他说就差一杯红酒了，你也是真的醉了，在这个时间呢就来一杯红酒，下午还要不要上班了呢？啊，或者不用上班，羡慕你。来继续听歌 ，John Newman 带来这首《Losing Sleep》。 It's 3 a.m. I'm calling in to tell you that when I move in, I'm losing sleep. I'm losing sleep. And the sun around this lonely house is leaving me filled with fear. I'm losing sleep. I'm losing sleep. And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child.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Lala Has a Way， 这首歌是 This Could Be Love。 之前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John Newman 的一首 Losing Sleep。 刚刚这位女歌手呢，她的父亲就是已故的 R&B 界的传奇巨星 Donny Hathaway， 她这个基因还是很奇妙的，这个音乐一定是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当中的。那 John Newman 呢，之前他是在一二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脑部长了一个肿瘤，那2016年的8月份呢，他发声明说再次发现了这个癌细胞，当时他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也跟他的亲人啊朋友说了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病情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的歌迷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也让我们去期待着 John Newman 他的回归吧。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每天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下面的这一个小女生，但是她唱的歌呢，总是能够非常的抓耳。说也是一个创作新人金文琪带来这首《十三》，除了这首《十三》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都还是非常值得入耳的，推荐给各位。让我们来继续听歌吧，Bruno Mars 带来这首《That's What I Like》。

no, never neglect you. I mean, who am I to hold your best against you? I just hope that it gets to you.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hrough.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hrough. Rihanna Drake 还有就是 Lost Kings 带来这首 Work Remix 版本。那也有人说呢，这个版本呢真的是在 Remix 版本当中最好听的一版，甚至超过了原版，你是这样认为的吗？欢迎你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莎莉。如果你看歌手的话，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最喜欢哪一位歌手。在整个歌手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感觉到其实现在慢慢的大家都把这个重点倾向到了作品上，唱一首什么样的歌，这首歌呢去表达自己，去呈现不一样的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儿。上一次李健是唱的一首散文诗，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这一次呢他唱了一首十点半的地铁，跟随着他的声音感觉到温暖，好像地铁当中吹来了一股很清新的风。改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呢，也让大家对于这些小众的歌曲呢有了一些好奇心，十点半的地铁究竟是怎样的地铁呢？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爱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体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已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正是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青葱白头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对面的阿姨醒了又睡，她没什么可以，身边的妹妹不知道为谁流着眼泪， 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真实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微笑得特别漂亮，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放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到了站下了车，余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呢，让风吹在我脸上，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有没有感动到你呢？回顾李健以往演唱的歌曲呢，就会发现这首歌不太像是他以往去演唱的那种风格，他自己也说呢，这就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音乐类型，但是之所以选这首歌，就是因为作品足够好。这首歌呢，它是换了一个场景，写到了大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一些困境，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那种不可预知性，刚毕业出来的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都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得到一种化解。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当中，都市当中有个爱你的人真的太不容易。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偏偏吹冷却了夜火，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扑大那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结渴望希望有泪，不要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绪，未许。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于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这是在1989年的张国荣告别乐坛演唱会上面带来的这首《风继续吹》。虽然对于张国荣呢，他在鼎盛时期，那个时候我还小，而且呢，听到很多歌曲呢，到现在是更多的是一些翻唱，但是偶然机会去听到他原来这些歌曲，突然间就会被感动了，被震撼了。所以张国荣的好歌还有非常的多，歌曲呢，就是他留给大家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财富了。那在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呢，也要在这样的声音当中来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每天都有好的音乐，每天也都有不一样的心情。最后要送上来自于英国的 PRAP 带来的 Cheapest Flight。 This whole thing's on the side. zombies that don't divide. Oh. Take one more sleepless night, and I'm on the cheapest flight. Give my head a chance to clear. There's no time to cut and run. I can't think about what I've done to get me here. Drink to remember, I smoke to forget. Some things to be proud of, some stuff to regret. Gone down some dark alleys in my own head. Something's changing, changing, changing. I go back to Clifton to see my old friends, the best people I could ever have met. Skin off a fat one, hide from the feds. Something's changing, changing, changing. So I kiss goodbye to every little ounce of pain. Light a cigarette and wish the world away. I got out, I'm alive and I'm here to stay. So I 北京时间12点整。